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！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听完了这个女人的叙说呀，张春来同情地说：哟，姐姐，这是太苦了，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，要陈麻子找过来也是难逃魔掌啊。张春来想了想接着说：哎，不如这么着啊，隔两条街啊，我在那儿租了间房子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就先到那儿住些日子，等风都确实过去了再想谋生的办法，我在鞋店当伙计呢也能养活姐姐你。 哦，女子说：那大兄弟你住哪儿啊？ 张春来说：哦，我呢可以住鞋店的后院啊。哎，你要是搬过去住啊，还省得麻烦那个秋霜。哎，这身花鞋啊你拿去穿吧啊，就算是我送个姐姐的见面礼儿。女子接过了绣花鞋，感激地说：哟，大兄弟，瞧你是个可信的厚道人。嗯，我先在你那儿暂住一时，等以后挣了钱再报答大兄弟。就这样一来二去，两个月过去了，两个人呢有了感情了。张春来拉着女子的手动情地说：哎，姐姐，要不然咱俩就搭伴过吧，反正啊都是唐山人，等过上几年挣够了钱，都回老家也开个鞋店，踏踏实实的生儿育女过日子。哎呦，那我可真是稀罕死你喽。女子伸手揪着张春来的脸笑着说：那你以后不准再往窑子里跑了，你改不了这坏毛病，我撕你的嘴。张春来坐着鬼脸说：姐姐，你可不能奶壶不开提奶壶啊，这不有姐姐吗，哎，倒找我钱我都不会去了。讨厌吧你，瞧你臭德行，从今以后啊不喜欢我家姐姐了，叫我雪花。女子撒娇的捶了张春来一拳。天有不测风云，雪花逃走之后啊，陈麻子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派手下满城的找啊，尤其是八大胡同和妓院聚集地都有人盯梢。一天中午，雪花手提着饭盒走出张春来租住的房门，穿行两个胡同来到了华美鞋店给张春来送饭，被陈麻的手下认出来了，不动声色地摸清了雪花的行踪，跑回天桥洋车行告知了陈麻子。陈麻子说：嘿嘿，小彪子，看你还往哪儿跑，来人，你们两个直奔小彪子驻地给我绑回来， 你们五个去花美鞋店把那屌人给我打趴下，有事把那个店给我折腾折腾。 陈麻子咬牙切齿地布置着。陈爷，您就瞧好吧。几个手下腰别着凶器高声答应着，向西斜街方向跑去了。 当王焕章带着张西贵来到华美鞋店的时候，围观的人群还没有散，巡警吹着哨子在维持着秩序。跑到鞋店里查验现场，他们做着笔录。 张春来已经苏醒了，躺在了懒凳上，捂着仍在流血的脸。 哎呀哎呀， 他那哭嚎着。见着王焕章羞愧难当，一五一十地把来龙去脉都说出来，然后说： 哎呀，这五个流氓是我多管闲事，下手可狠了，还说已经把雪花绑走了。哎呀，都怪我，是我把雪花给害了。 王焕章气愤地说：行了，没把你打死就谢天谢地了。华美鞋店常掌柜的摊着手抱怨着说： 哎呦哎呦，你说哎，这张春来平时老实巴交的，你说哎，他没想到他能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。 王焕章看着常掌柜：常掌柜的，张春来这儿是不能待了，把账给他结清，再多三个月的工资，赶紧让他回唐山老家吧。 张春来泪流满面，哭着说：王三爷，我不想离开这儿啊，我回老家，我不会种地呀、啊、我。 王焕章摸着张春来的头说：张掌柜的，先从那柜上支30块大洋算在我的账上，拿给张春来，让他回家做个小本生意吧。这孩子够苦的，连个媳妇儿没找上，回到老家安分守己，娶个媳妇儿，孝敬父母，踏踏实实过日子。 张春来从懒凳上爬起来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哭着说： 哎呦，王三爷，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情。 快起来，别这样，起来，这大老爷们哪儿摔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。 王焕章拍着张春来的头，转过身对常掌柜说：张掌柜，这里的事情啊，等巡警处置完了之后，马上安排账篷清账，打门起华美鞋店关门停业，给伙计放10天假，先帮着家里去秋收吧。 王焕章和常掌柜的说完，又扭头对张西贵说： 西贵啊，你去一趟新华鞋店，把李掌柜的和账房樊二喜叫到永生斋，我这就回去，在柜上等他们。 好嘞，三爷，我走了。 张西贵答应着，迈开大步转身往南向新华鞋店跑去了。 王焕章向华美鞋店常掌柜叮嘱完了盘店整顿的事项之后，回到了永生斋。走进了大堂，张西贵和樊二喜从椅子上站起来： 王太爷，您吉祥。 樊二喜低着头，双手下垂，恭敬地站在了王焕章的面前。 王焕章手扶着樊二喜的肩膀：怎么就你一人来了？李掌柜的呢？来，坐一说。 张西贵把王焕章让到了太师椅上，倒着茶水说： 哎呦，我一进新华鞋店呢，就看见儿媳呀、啊、正趴在桌上那哭呢。 他说李掌柜的知道华美鞋店出事，害怕了，扔下了柜上的事情，他带着蝶香院的相好，他跑了。 王焕章抬起了手，攥着拳头，咚的一声砸在了桌子上， 震得茶杯盖的哗哗的响。 茶杯盖在桌面上转了几圈，又捞回了原处。 这个李秃子真是不可救药了。 儿媳，你别慌，到底是咋回事？ 樊儿媳抱着肩哆嗦着说： 不是，李掌柜平时仗着是您家的亲戚，不把我们伙计当人看，克扣工钱不说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拿我们撒气，除非是有时候您来在这儿，那他才会笑脸相迎， 装出一脸的和善呢。他刚来当掌柜的时候啊，还能约束着点儿。最近两年，他是越发的狂妄自大了，他是吃喝嫖赌抽，他都占全了。经常是下午去蝶香院嫖小姐、抽大烟，很晚才回到柜上。他深更半夜回来，我们还得等着门，嫌我们开门慢了，抬脚就踢。他有时候为讨好蝶香院那个叫香草的妓女，就偷拿柜上的钱给香草买东西。樊二喜说的这些话把王焕章气得双眼圆睁，指着樊二喜大声地说，你知道李秃子这样，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呀？ 樊二喜抹着眼泪，李掌柜的开口闭口就说您是他舅舅，您对他如何如何好，不是我这个当伙计正房，哪敢到您这儿告他的状啊？ 王焕章咬着牙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儿媳，你接着说，他怎么跑的？ 这个时候，陈国清陪着王泽民从外边进来了，看见王焕章，王泽民问：“ 三哥回来了。”华美那边的事情怎么样啊？ 他走过来坐在了王焕章的对面。张西贵从条案上取了个空茶杯给王泽民倒上了茶，看着陈国清说， 国兄弟，你来给三爷续茶，我到后院再取一壶水去。 王焕章看着王泽民说， 四弟啊，客人吃得满意吗？ 我刚从华美鞋店回来，有的说新华鞋店的事情，刚按下个葫芦啊，又起了个瓢啊。 王泽民摆着手说，哎呀，都挺满意的啊，这有吃有喝的挺开心。哎，你们继续说啊，继续说，我喝杯茶啊，我坐会儿就回去了。 他端着茶杯抿着热茶，继续说，我也听听。 王焕章看着房儿媳，儿媳接着往下说。 樊二喜站起来，身子前倾，对王焕章说， 华美鞋店和新华鞋店就隔着一条街，谁家有点事儿啊，一会儿就传过去了。 李掌柜听说刘春来因为养妓女被打了，把鞋店给砸了，他当时就坐不住了，听他自言自语就说这下可坏了，别等那帮人呢再来整治我，先带着香草跑吧。 他慌慌张张的叫我打开柜上的钱盒，连抓带捧的把钱都给抢跑了。 我拽着胳膊不让他走啊，说到永生斋告诉王二爷去。 一听说要找您，他急红了眼睛了，抬手照我的脸就是两拳，我疼得一撒手他就跑了。 您瞧我这脸这儿，这不是还肿着呢吗？ 王焕章摸了一下方儿媳的脸，心疼地说，儿媳你受苦了，别怕，饶不了他，跑不了初一，跑不了十五，先让他绷他几天，就算他找不着他，也有人找得着他。儿媳啊，你一会儿让西贵带你到后院把脸洗洗，再涂上点消炎止疼的药水，然后再赶回新华鞋店，打今儿起啊上班关门停业歇工啊，你抓紧时间把那边的账结清后报给我。 说着又回头对张西贵说，西贵啊，这两天你就在新华鞋店帮着二喜把那边的事情处理好啊，你先带二喜去后院吧，我正好跟泽民弟说会儿话。张西贵带着王二喜去了后院，陈国清呢提着开水壶也跟了过去，说， 哎，西贵师兄，这有开水啊，把脸盆里的水加热再洗。 王焕章简单的把华美、新华两个鞋店发生的事情向王泽民述说了一遍，接着说，四弟，这两个鞋店紧挨着下处，这几年的生意倒也红火啊，这可是是非之地，不干不净的，弄不好就出事啊。我想好了，把这两个鞋店呢关了，把房子盘出去，那个地方的店铺好卖，四弟你看咋样？ 王泽民捋着胡子眯缝的眼睛想了一下说， 三哥说的有道理，那个地方啊除了妓院就是暗门子，还是远离这些是非之地好， 王焕章笑着说，咱哥俩想一块儿去，十天之后华美新华两个鞋店一起处置。哎，这些妓院按门子的买卖，咱们永生斋啊绝不再碰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。 三年后的一天中午，暑热难耐，王焕章吃完了午饭，从饭厅里出来，弓着腰躲闪着铺天盖地的蝗虫。跑进了书房，他拿起了蒲扇，拍打着吸附在全身的蝗虫，嘴里不停地骂着，讨厌的东西，嘿，你们吞食和田，造孽饥荒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，我打死你，你们飞到海里就能变成鱼啊，嘿，要是真有本事，你们就变成子弹和大炮，你们打小日本去啊，咱们占了东三省了，夺山海关了，又打过了长城了，眼看就打到这儿了啊，快飞呀，飞过去咬死那帮狗日的呀。三舅三舅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这谁又招您了？陈国清从永生斋鞋庄的大堂低着头跑出来了，刚到后院就听见王焕章从书房里传出来的喊叫声。他快跑了几步走进了书房，拍打着身上的蝗虫，抬眼这么一看，王焕章连蹦带跳的也正用扇子驱赶着身上的蝗虫呢。陈国清放下了心，笑着说，三舅三舅，您稍等吧，我帮您拍。这些东西啊，抓着您就不松爪子，光用扇子扇不动，得拿手抓。王焕章看着陈国清说，哎，国清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帮你舅舅买的两幅齐白石的画啊，请人给裱好了，上午刚送来的，抽空啊给你舅舅送过去。他早答应要送给包头商会会长的，听说过两天商会的人呢也从包头过来了。陈国清用手抓着王焕章身上的蝗虫说，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就送过去。我舅舅去年陪着您去包头，还真把老三顺斋鞋铺开在那儿了，别提多高兴了，见着我呀三句话都不离包头。可听说小日本都快打到城外头了，包头那边恐怕一时半会儿也过不来人了。嘿，王焕章推开了陈国清，这什么世道啊，真窝囊。行了，别抓了，蝗虫满天飞，抓不干净。坐在书桌的边上，他喝了一口茶，当的一声把茶杯顿在了桌面，茶水溅在桌上放着的一本书上。王焕章低下了头，迅速地拿起了书，用手腕擦着书的封面，心疼地说，呦呦呦呦呦，鲁迅的呐喊，哎呦，可惜了可惜了，哎呀，瞧我这驴脾气，犯上了我就不管不顾了。陈国清捡起了一块布头，小心地擦着书上的积水说，三舅不怪您，你消消气儿。瞧这天灾人祸的，都快成亡国奴了，谁还没个脾气啊。对了，我忘了跟您说了，刚才啊柜上来了个小伙子，文文静静的，是个白面书生，点着名要见您，他说呢是从沧州过来的，他的爷爷呀叫张栓柱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啊，说跟您家是世交，现在这小伙子正在前堂候着呢。王焕章听陈国清提到了张栓柱，高兴的就站起来了，笑着说，哟，张栓柱的孙子来了，好好好，赶紧的赶紧的把他请过来，他们一家人呐，那早年可曾是我们王家的救命恩人呢。陈国清把小伙子从前堂带到了后院书房，王焕章呢正站在书房的门口迎候呢，伸手拉过了小伙子的胳膊，来来来，快请坐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先喝杯茶。哎呀，这大热天的啊，兵荒马乱的，哎，栓柱大叔可好啊。小伙子坐在墙柜前的长凳上，端着茶碗，听着爷爷的名字，眼泪刷